40082011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地里唱惊喜，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梁岩，今天为大家分享文章《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来看一下7点钟。给我们提供的路况，本时段呢，城中多条联络线路车流相对集中，景山前街、文津街一线东向西车多，平安里西大街、赵东宇路口南北双向车多，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南北双向是车多的，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东直门南小街、长安门内南小街北向南车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年的春节期间呢，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档节目叫经典咏流传，以现代音乐和古典诗词的模式将16首古诗词全新呈现在观众面前，令人大饱耳福。节目当中呢，不少诗词改编成歌曲之后呢，迅速在年轻人当中流传开来，成为激活传统文化的又一成功范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把经典咏流传的创作组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块来了解一下经典咏流传这样一部非常好看的节目是怎么产生的呢？那要告诉大家，从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英会两档节目，我们将深度带领大家走进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这档节目，叫做经典咏流传。那我们就欢迎一下吧，经典咏流传的总导演天威老师，您好。 嗯，大家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欢迎总导演王宁，你好。 你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鉴赏团成员，著名的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康震老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您的点评 真的是太精彩了， 非常感谢。 我得当面表达一下我的崇拜。啊，每次我觉得都特别点睛啊，今天把康正老师请来我特别高兴。主要王宁呢跟田北老师呢是幕后，希望今天通过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也能对他们崇拜起来，因为这档节目真的是没有想到在春节期间掀起这么大的一股潮流。再欢迎一下歌手曹轩宾，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曹轩宾。嗯， 那首《别君叹》， 对， 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给大家听。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王宁先说吧，因为我跟你最熟，没办法，你就先说话好了。就是春节期间我父亲在看这档节目，然后出来以后呢，慢慢的我母亲洗完这个衣服之后呢也坐在那儿了，家里的老人先坐在那儿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呢就被吸引过去了，然后就全家人一起坐在那儿了。我在想说，你们有没有之前想到这样一档节目看上去没那么娱乐，没那么大的明星，然后没那么热闹，它会得到社会这么大的反响，这是你们设计到的吗？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最美好的期望。当然我们也很有自信啊，因为毕竟是一个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一个音乐节目，它既有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诗词的这些呈现，同时又有现代的流行音乐。本来就是希望让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身份背景的人都能够喜欢，因为音乐本身是能够打开大家心房的嘛。而古典诗词又是这么有感染力，穿越古今，穿越这么长的历史的长河来到现在。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就是当时就想到这么火了是吗？ 当时做梦的时候想到 的。哎，我想问一下咱们整个团队，因为我认识王宁是从喜乐街开始的，也是一档非常优秀的喜剧脱口秀节目。 是 啊。那整个团队延续到今天，你们这个团队是怎么搭建的呢？也是你经常合作的，对不对？ 这次呢是我跟田北导演首次合作。那么这个节目呢跟当年喜乐街不一样了。这是央视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传媒的两个强强联合。各拿出了最精锐的部队，组成了一个叫我们自己把它叫梦之队吧，经典永流传。我们央视梦之队打造了这个节目。那从最后的效果来看，这个组合非常好，我们合作得非常融洽。 对， 而且这个作品呢出来之后是我们所有人的荣耀。 田北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您做了那么多节目，这档节目对于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意义？您遇到过什么样的，就是因为每档节目都有它的难点和难度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呗，这档节目您做起来您的感受。 没有，首先说吧，做这类型节目真的是难点很多。就是你首先要想到它是一个原创，就很难。你在这个原创的基础上，你把古诗词融进来，以古诗词为缘起，让古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这个真的也是非常难。在这个难的基础上还有一难，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普通的一个音乐节目。就像你刚才说，好像没有那么多明星大腕儿。我们传承的东西，承载的东西，我们不是说靠大腕儿、靠明星来撑起我们这个舞台。我们要的一定是这种站在每个站在舞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经典传唱人，他传承的东西是我们带着某种价值观的一种表达。 对 啊，所以呢，我们也摒弃了一般的音乐节目，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明星。不是，我们要的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的是诗、人、歌三者之间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融合。我们要的是这样一种内容的表达。它不是一个靠简单的靠明星来撑起这个舞台，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诉求。所以呢这一点也非常难。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赛制的固定明星嘉宾阵容的，固定明星阵容， 对，没有对抗的，对吧？ 我们不需要， 对， 我们不需要，我们要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的一种表达。 其实现在好像在大家固有的思维当中，一档节目的成功有哪些要素呢？第一，肯定是明星，要有对抗啊，然后要有奖金等等，这一系列应该说是我们传统模式当中对一档成功节目，就是现在很多团队制作公司还在设计节目，他会把这些元素都放在里面，他会考虑说，哎，我明星请来是多少钱，对吧？这个团队跟这个团队怎么进行对抗，怎么进行设计。所以这档节目它现在 没有刚才田明老师提到的那些好像看上去很模式化的一些要素，但是他现在首次开播就拿下了豆瓣9.4的高分，应该说他是一个挺，豆瓣本身是一个挺较真儿的地方哈，啊，他只认可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就问问康震老师吧，您在接到田美老师和王宁老师邀请的时候来做这档节目的时候，等到您做完跟您之前的想象是一样的吗？能不能说说您之前之后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我还是有判断力的。就是当时这个田导和王导啊，就是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当时就问了一句，我说这个节目的主体是什么？他说这个节目的主体是诗词。 诗词。 我说那我就去。 哦，就一个词儿您就去了？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问清楚主体是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对于主体这个词不会有误判，因为如果他要说我的主体，不是他要说主体就只是唱，那我可能也不去。他说主体是明星，那我也不去。为什么他说是诗词是主体，我就去呢？因为刚才说了，也没有那种众星云集的场面，也没有那种斗战胜的那样一种激烈的这种拼，和争，对不 对？也没有什么奖金，我觉得是有三条，如果是以诗词为主体，那就是以情感为主体，以情怀为主体， 对， 以情谊为主体。 是 我们这节目要做到个什么效果呢？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很多有情怀的歌手他纷纷要求加入，他抢着闹着哭着喊着他要求在这要唱一首歌，他唱这个歌是为什么呢？他不是为了博人的眼球，他希望把自己唱出来，他希望把自己对于定风波，对于这个送元二使安西，像那个薛明唱的这个歌，他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唱出来。那你说薛明他为什么要用陕西方言唱呢？他陕西人呢， 对， 这个歌又是写在咸阳，他为什么不拿普通话唱呢？就是因为薛明他自己有这情怀， 对， 他希望自己作为一个陕西人，用乡音来唱1000多年前的那个当时的乡音表达出来的送别的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吸引人，豆瓣眼光是很毒的，是不是？他看准你有情怀，有情感，有情义，他就给你高分，所以这个分是打在什么呢？打在一个情字上。 对， 我来这个节目其实主要的呢就是一个要来，就是听到当时他们说以诗词为主体，那我就料定，田导、王导他们或者他们这个团队，也都是一批本着这样一个观念和价值观来做这个节目的人。 对，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应该说数次被感动啊，有强忍着的，也有没忍住的。 对， 先说个一两次吧，就是实在是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些诗词您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是的。 但是这样全新演绎以后，你又觉得天哪，我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那我相信每一个你都有这样的感受。那我们就拿一个例子先出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最让你觉得哇太不一样了，真的被打动了。 是，我不能说一个，我必须得说两个。 行， 我得说一个激烈的和说一个比较温婉的。 行， 是吧？就当时凤凰传奇他们唱这个《将进酒》， 对， 唱得真好。我当时就想使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歌的一种非常的热爱啊，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李白，非常的崇拜他。 对， 所以当我之前我千百遍的去吟诵或者朗诵这个《将进酒》，我也不可能想象到凤凰传奇唱的那样一种铿锵有力，简直是炸破肺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人感觉到有无限的能量，此刻都要从心里边涌现出来，爆发给全宇宙来看。 对， 所以那种解放感，那种洒脱感，还有那种随着强劲的像摇滚一样的鼓点而传递而来的给我们的一种震撼的感觉，让我们感觉到1000多年前的李白此刻就站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是什么样的诗人才能够让凤凰传奇唱哑了嗓子，只能是我们的伟大的国民诗人李白，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本身凤凰传奇那个音就很高嘛， 对对， 但是他要高到哑，谁能做到呢？只有李白。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一个很震撼，本来我是一个很专业的人，不应该感到这么震撼，对不对？因为《将进酒》这诗从小到大我们都很熟悉，都念了很多遍， 而且看来您也特别特别喜欢李白。 那当然了， 读了无数遍。 是，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李白，新的《将进酒》，再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台，而在此之前他还是那么的不著名。 对， 是吧？所以我当时之前说实在的，我可能在某一次浏览当中见过台，但是它显然没有给我一个很深的震撼力的原因在于，这一次是一个在乡村支教的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们，那些农村的娃娃们，走到台上来唱这个台的时候，就是一瞬间你就感觉到这首歌和这首诗里边所蕴含的全部的温情，都展现在你面前，就是你只能是眼泪啪撒的，就是那种 真的 非常狼狈的， 我也是太狼狈了 啊！就是我当时我们其实就是因为王立光院长离我比较远啊，他给我的是一个侧面，我难以亲眼目睹到他的泪水是怎样下来的，但是起码我跟庾澄庆，我跟这个曾宝仪离得比较近，那庾澄庆也是老泪纵横啊，然后我呢虽然不至于老泪，但是也是中年泪纵横，所以就是大家都被那种巨大的一个温情的关怀所，然后我们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身边千千万万的一个普通的人，都像苔花一样默默地绽放和显示着属于自己的青春和春天。 哎，我觉得郎俊老师这是一位支教老师啊，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看过今年有流传，也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呢，网络上啊，这次王宁和田北老师网络传播做得也非常好，基本上一首曲子完了以后，这个就开始做网络传播了，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很多年轻人其实是通过网络了解到这档节目的。那有很多朋友鉴于没有听过这里面的一些歌曲，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首，然后呢也希望把里面的故事呢小小的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刚才康俊老师提到的台为什么感动那么多人，是因为主角是一位支教老师叫梁俊，带领山区的孩子们教书，这是袁枚清代的一位大才子写的一首诗，里面有这么两句，就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记得当时梁俊老师说我觉得我们都是苔， 对， 就算我们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它一样在绽放， 是， 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们当年看西游记，我们崇拜孙悟空啊，然后我们崇拜佛祖，其实回过头来俗世当中我们全是沙僧， 对，沙僧占了绝大多数， 大多数人是沙僧， 对， 但我们依然在这个取经的路上默默地耕耘着，默默地跟着师傅啊，帮着身边的朋友打妖怪，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学会尊重自己，自己尊重了，重视自己了，也看到自己的成长，才能跟身边的人一起进步，才不会否认自己的长大。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哎呀，我也是就哭得不行了。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央电视台啊最近非常火的一档节目，叫经典有流传，当中目前流传比较广的一首歌叫做台。 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哎呀，各位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啊，这个放错了曲目，一会儿木兰诗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苔》。 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如果没有那次眼泪灌溉，也许还是那个懵懂小孩。心流汇成海，梦长成山脉，风一来 脑海，你是拼图不可缺的那一块。世界是纯白，涂满梦的未来，用你的名字命名色彩。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白发如你笑，也是梦。人生依旧在，年少时对白，耳边已有债，如风暖心怀。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经典永流传这档节目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台》。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来了一位真正唱的，王宁，我说的不是你啊。 我以为是我。 王宁经常在录制现场唱歌，特别爱唱歌，一会让你唱一首啊，看最近这么多歌里面最爱唱哪首，能行吗？ 我忍一会儿，没问题啊。 你忍一会儿，你忍一会儿。 你 们俩是个同学呀、啊，同学吗？ 是同学， 是同学，对，的确 这么熟， 的确是同学。那个你忍会儿啊，让人专业歌手先唱，行吗？ 没问题 啊。轩斌说一下啊，陕西人。 对。 当时这首歌是怎么跟我们的组里联系上的？然后也说说你对这首歌的理解。 其实最开始感动我的是节目组对于我这个创作人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嗯， 和分析和了解， 嗯， 节目组给了我三个选项， 嗯， 都是来自于我的曾经的一些经历。第一首就是这首《宋元二十安西》。 嗯， 是因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渭城曲》。 嗯， 我出生在渭南地区的一个小县城，叫做澄城县。 哦， 我当时想到的是，这个渭城是不是就是我当年出生的那个地方的附近的地方？ 嗯， 但是最后查阅资料之后，发现是我们西安的一个咸阳区的一个西北的不是西北，那个东北的一个地方，叫做渭城区，现在依然还在的一个区。这第一。第二点呢，是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君子兰》，也是歌颂我们整个华人的一种气节的一首音乐作品。 嗯， 也因为这个《君子兰》这首歌，给了一个题材的一首诗。 嗯， 最后还有一首《好想家》，也是曾经写过的歌，因为家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给了我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最终我还是觉得，因为我的身份和我的出身， 嗯， 然后选择了这首就是《宋元二十安西》， 嗯， 大家熟知的这首诗，然后就写了创作了最后的这首大家听到的《别君叹》， 嗯， 并且用方言西安方言来演唱的一首古诗词的一首音乐作品。 呀，这个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差不多，我们来听听这首吧，《别君叹》。 渭城朝雨。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给朋友们介绍的是经典有流传这档节目。这样，我们这首歌呢放在下半时段播，因为时间比较长，我们接着跟轩斌一块呢来聊一聊这首歌好不好。别君叹，康震老师您现场给点评一下吧。 我听了轩斌这个歌之后啊，我瞬间就跟他认了老乡。 哦， 我立马就说， 我也陕西人 啊，我也是陕西人 啊， 咱都是老乡。 嗯哼， 今天听你这个，真是我们陕西有句话说，相当见相当，亮眼泪汪汪，是吧？而且我觉得呢，轩斌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啊。 嗯， 就是当他用方言唱出这个来的时候，我就感觉那种很悠远的历史的沉韵。 嗯。 和着我们的非常非常动听的陕西的方言， 嗯， 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很古老的充满了情感的深韵的那样一种远古的音韵，就瞬间能够弥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嗯， 我觉得轩斌真是我们的陕西的 真是我不，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年龄没差多少，我不能说他是个棒小伙，我们都是棒小伙。所以当他唱了这个歌之后，我就觉得宣明真是替我们陕西人扬眉吐气了一把，是吧？从此让天下人知道，我们陕西人也是能婉约的。而且我们婉约了之后呢，我们给你能带来那种很苍凉的、深厚的那种古韵的感受。 对， 只有陕西人能够传递这种古韵。 我当时的想法啊，就是最后我总结了一下，就是依照那个康瑞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情"的这个字，然后我说，琴音不止于豪，因为对于大家对于秦腔这样的一个认识， 对 于陕西人这样一个就是一直很豪爽的这样一种、嚎叫是一个因为豪气而表达的一种状态。那琴音不止于豪，更浓于情。其实最终还是回归到这个节目的核心当中了，音乐，然后表达，通过节目的一种形式表达音乐内在的一种。一种方式，然后让大家听到，而真正的是感受到，其实浓于情。 对， 的确是。 然后问一下啊，天明老师啊，就是这16首是怎么选出来的呀？是不是也应该是有个大库啊？就跟我们说到底谁上啊？怎么选呢？选了多久呀？ 我们还不是这么来选择的。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想选择诗词到底是哪些诗词。首先我们想的一定是耳熟能详的一些诗词。我们会从全国中小学生的课本里去挑选一些诗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会针对性的去邀约一些像薛斌这种特别棒的这种音乐制作人。我们会给他量身打造，认为你适合哪些古诗词，让他去做一个选择，所以他选择了这首诗词。那我们所有的都是这样的一种选择。那选择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集中录制。分几批集中录制。录制完了之后，我们会从舞台演绎的效果来去做一个判断。哪个节目应该放在哪儿，哪个节目应该放在哪儿。那从薛斌他是在这个我们春节之后开播的第一期节目，那也足以可见我们对他这首歌的一个期待。那真的是反响特别好。当时他把小样传给我们节目组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就震撼了。那很多人，我们在新媒体传播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把骨头都给唱碎了。我们当时真的在节目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也是特别。 你想陕西这个地方有5000年的古韵， 对， 这是裹挟着5000年的古韵把你唱酥的， 把王维都能唱活了。 真是这样。 对。 所以遇到薛斌这样的作品，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幸运。 对， 谢谢。 应该说节目组的设计，再加上这么好的人，还有蕴含着这么几千年的、这几百年的我们中华的古老的文化啊，这节目不火也难了。 是， 当然还得有康正老师，是吧？还有庾澄庆啊、曾宝仪啊，这些应该是所有演员当中的一部分了。然后也非常的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下半时段接着聊经典永流传，马上是广告时段，一会儿回来。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店。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 现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现在这 北京时间19点3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差点说成演艺群英会了。不过今天呢，我会在这2个小时，7点到8点呢是打开文化之门，8点到9点呢是演艺群英会啊，我都会在这里。这个时段呢，我自己下时段呢还有高雷，这2个小时今天都是一个内容，这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啊，大家现在应该说是热议的一档节目，叫做《经典永流传》。今天特别高兴把《经典永流传》的幕后团队啊，当然还有台前的这些明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一下两位总导演，一位是田梅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刚知道田梅老师在台里20多年了哈，做了无数档经典的节目。毛宁老师你好。 嗯，大家好。 这是校友。 校友。 王宁也是做了很多档节目。王宁基本上我看你有时候发朋友圈就做电视，我只能是代替那些不太知道做电视节目的朋友问一下，你们做电视的都经常熬夜吗？ 这个说的不准确，是一直熬夜，不是经常熬夜。 所以你的头发都是熬没的呗？ 哎呀，这个好不容易上广播节目，就不要提形象的事儿，让大家记住声音就好。 啊，很帅气啊！这王宁是我校友啊。我们再欢迎一下，那是真帅真帅的康震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这是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的鉴赏团成员，著名的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教授康震老师，欢迎您。 你好，你好。 特别荣幸 啊。 您是陕西人？ 我是陕西人 啊， 正宗陕西人。 那您再介绍您旁边老乡吗？ 老乡，这是你这都是东北话，这是曹学密也我们老乡，都是陕西人。那个他是渭南的，我是西安的，但我们都是关中的。 嗯， 祖籍我是陕北的。 您西安哪片的？ 西安南郊的。 哎， 南郊。 是吧？ 正儿八经南郊人， 南郊人对，大雁塔卫片的， 哎呦， 羊肉泡撒了去。 哎呀， 哎呀， 哎呀，这个乡音出来的时候啊，就特别有情感。这样，我先问康震老师，其实原来呢，我们好像读诗词的时候啊，因为经典永流传就是诗词加音乐嘛，我们在读诗词的时候，其实多了很多的功力感，包括有一些节目，比如说，我们看能读多少首，或者说。我们家孩子可棒了，我们家孩子7岁，我们都背100首故事，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啊，但我觉得这档节目传递给大家的是，我们要知道这首诗词是源于哪儿，讲的到底是什么，包含了什么样的情。 对，没错。 所以康震老师，您对于这档节目它不一样的诗词的表现方式，您做一个您作为鉴赏团成员哈，对这个节目鉴赏一下吧。 我觉得我们都不是鉴赏团，我们就是学习团的啊！我们在那儿是向我们的祖宗学习，向人家的这些诠释诗词的这些作曲家们学习，也向人民群众学习。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古曲呢保留下来的确实不多。 对， 咱们说实话， 是 吧？比方说在唐代，在宋代，这个原汁原味的那时候的古曲有留存，但是肯定不多，而且古曲呢跟现在的曲子相比较，就是从受众的接受度来讲，肯定也有差异性。 是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咱们不是说了吗？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的转换，还要创新性的发展，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来秉承这样一个原则来做这个事儿呢？首先要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同时要有保持它应有的高雅度，所以就是既要不变味儿不跑调，同时也要做到人民群众要喜欢，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次当中，包括我们唱的这个明日歌， 是吧？包括我们唱的这个送别、鹊桥仙、将进酒、等等，定风波，都是优秀的歌手，优秀的作曲，优秀的编曲。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就非常感动，就感觉到呢，这些歌声带着我们就进入到那个时光隧道之后，与这些古人相遇，好像与他们促膝谈心， 对， 就这种亲切感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就像我，因为是就研究古典诗词的嘛，那如果我觉得听了之后我就能被感动，因为之前我已经被感动过好多次， 是， 就是光是读的时候，诵读的时候，那这就说明它确确实实是打入到我们心底里头，因为这个歌声啊，乐曲的声音跟你吟诵那还不完全一样， 对， 是吧？歌曲对人的打动那是非常致命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把我知道的这个诗背后的一些事儿的那些事儿，是吧？这诗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写？ 对， 他这么写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吧？他在写的时候是不是就把自己也感动了？还是当时就把身边人感动了？ 对， 是吧？然后我把这些事儿呢讲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 对， 他们又听到了很动听的歌声，同时他们又被这故事所打动，哎，我就觉得就很好了， 是， 是吧？对，这诗就基本上经过这两番的这个狂轰乱炸，这传统文化就算在你心里扎了根了。 对，然后原来其实我们很难知道说，我们一般都会背，比如说，诗人叫什么名字，唐代，基本就背到这儿了， 对， 就基本上可以应付考试了，他写的什么，然后知道填空了，那通过这样的传播方式呢，甚至可以知道，他原来陕西人啊， 是啊， 那你就会想象，他在陕西那样一个地方写的这样一首诗，那薛冰他是用陕西话唱的啊。 对。 然后你马上你就会有好多好多因素拼起了你对于这个诗人的印象和这首诗词的印象。 你像我们知道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是王昌龄写的吧？王昌龄正宗陕西西安人。那我要这么一说，你再想一想，那当时在咱们西安，在陕西那个唐都，是吧？唐朝的国都，那有一批我们的老乡，都在那地方写出了如此精彩的诗篇。 是， 当然我们不能跟薛冰，我们俩是陕西人，就在这儿老说陕西人。在当时， 举例子， 是吧？举个例子吧，再比方说陈子昂，是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对， 这是四川人， 是 不是？ 对， 那还有大批的，比方说扬州人，是不是？还有比方说现在的武汉、湖北人，那当时在整个的唐宋王朝的时候，那是一幅盛况，就是大江南北人人都在写诗，人人都在歌唱，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复现了古代的时刻， 真好。那王宁，刚抗战老师说了诗词，你说说音乐呗，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唱歌才想到说要把诗词谱上曲的吗？ 不，本来啊这个节目呢，这个创意非常好，很吸引我。我是后来跟田梅老师合作，才加入到节目组的。我本人的个人的喜好是喜欢唱歌，喜欢音乐，终于有机会能够让我参与这样的节目，并且有可能在现场暖场的时候，趁着大家都忙的时候上去唱上一两首。 你唱了吗？ 我太忙到真的就没上去唱。 原来都唱的，原来说，哎，王宁说那个还没开始，灯还没弄好，你上去唱首歌去。 我这个节目非常，它的音乐是非常能打动人的，这要感谢我们整个的幕后的音乐团队，以及我们所有参与节目的这些经典传唱人，这些歌手，因为像有些歌，像曹薛冰这种制作人，他是完全自己来担纲整个的制作的， 对， 有一些呢是由我们的刘卓音乐总监他邀请的词曲作者，甚至他自己，然后在节目当中呈现， 对， 而我们现场的这个乐队啊，音乐的这个音响设备的配置也是相当之高， 对，然后在选择音乐啊，像薛冰有这种类型的，就是你找到他了，他原来是唱这种类型的歌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明星，然后包括凤凰传奇说唱这个唱《将进酒》，是你们定了这个演歌手之后，然后配的诗词，你们是怎么进行沟通的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明星这块也得花很大的心思。 这个应该说是导演组很大的一个工作量所在，因为什么情况都有，有的是明星表达意愿想来参加，有的是我们觉得这个诗词这个音乐特别适合某位明星，所以这个沟通是多通道同时进行的， 对， 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开放了一个比较长的录制期，就是赶上了什么时候录制咱们就来，对每位歌手都非常的欢迎，每位创作者都非常的欢迎，我们也在努力的通过我们自己的邀约的音乐创作，把诗词呈现出一个很好的作品的状态，再请人来唱，都有。 对，哎，田斌老师，那说几个吧，就是这些明星当中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擦出火花的，而不是说我们命题作文，然后来沟通来回几遍之后，一觉得没想到他能这么呈现，您给我们说说呗。 那就说曹轩宾嘛。曹轩宾给我们的印象，我用了执拗一词儿， 执拗 啊。然后陕西人说话呢是轴啊，对， 犟。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当时是这种感觉，因为就是曹轩宾把他的作品给到我们节目组呢，我们节目组总是希望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把传统跟现代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会想着说，在你这个歌曲不是那么丰满的时候，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总希望给他加这个加那个。但是曹轩宾呢是一个对音乐非常追求完美，一个非常苛求的一个人，他是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的。但是他这种观点想法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这份执着，我们不是音乐人，我们是电视人， 对， 所以呢，我们只是想到我们从传播的立场，期待着曹轩宾能够加一些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可是曹轩宾他是音乐人，他有自己的观点跟想法，所以呢， 我就坚持，他就一使劲坚持， 他就坚持他很多东西。但是终于我们还是找到了特别好的融合，就是我们把这个古琴跟他这首歌曲做一个很好的融合。但从我们这个角度，你单纯的有古琴还不行啊。我们还找到了，我印象特别深刻，晚上12点钟左右，我给赵家珍老师，就是跟他搭档的赵家珍老师给他打电话，问你第二天能来吗？你有时间吗？好，张嘉楠老师确认了，咱们古琴大师确认了。那我们第二天，我们突然节目组又想到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古琴？好，一问找到一个2000多年的古琴，但是走手续 800多年， 没有，最开始找是2000多年， 啊、 走那个手续走不下来， 那 个已经是 文物 了， 是个 文 物， 那不太可能了。所以呢，我们说最老的古琴能找到的是什么？然后赵家珍老师说，他有一个学生有一个800年的宋琴， 宋琴， 然后就后来有临时，我说无论如何，你先马上他们要彩排了，就把那古琴赶紧弄到现场来。就这样我们帮着协调，然后把那古琴给弄到现场来。据说你们彩排的时候都没舍得用那古琴。 那还是文物啊。 啊，是啊， 对对对。 对呀、啊、但是它赋予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一个古琴跟一个普通的一个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 是。所以呢，就是这个过程真的是漫长的。你包括这个谭维维。谭维维这首歌说实话磨合了将近2个月。 哦、 就是对，你包括尚雯婕也是，这都磨合了几次，就是跟尚雯婕的电话会都开了很多次，他开始跟我们拿到了一个音乐，拿到之后呢，我们觉着不太合适，因为这个节目你做的就是要传承，要普及度，要朗朗上口， 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尚雯婕的歌声她是电音女王这么一个概念， 对对对， 就对我们来说就感觉弯弯绕。就是我们希望他更朗朗上口，更被更多的中小学生去熟知他，所以给他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修改意见。他第二版基本上是重新做的。谭维维这首这个音乐作品是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刘周来做的。他这首音乐就一直没有出来，所以他的录制时间就一推再推。那这些其实我们这个舞台凝聚了很多这些特别棒的、特别追求完美的音乐人，所以才会出现一个个精品。我们不期待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个作品都像曹轩宾这个作品一样都是精品，但是我们至少在路上，我们至少在努力。 对， 我们也是苔花如你小，也学牡丹开。 哎呀，真好，真好。哎，王宁，你评价一下你搭档吧。我刚才听田斌老师说完以后，我觉得他估计也是那个特别拗的，是吧？ 是吗？不是吧？ 他该拗的时候他很拗。 他非常注重细节，追求完美，这个应该是对吧？ 是的， 就是他很要求说不凑合。他一定是这么一个人，最起码在节目上面。 没错，其实经典咏流传，我觉得就是所有追求的，我们想要达到的好的效果的标准，这些执念。事情是这样，就是当一个轴的人遇见轴的人，才会发现那个人很轴，因为两个人有观念上的碰撞。田美姐呢，她是在电视制作上，因为精品也有很多， 对， 要求非常高。在这次的分工上，她会在前期抓的比较多，约歌手啊。联系这些音乐作品的，也没有他的要求，也不会有节目当中精彩的呈现。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歌手和制作人之间的这种碰撞，也成就了这样一档节目。 对，轩斌，你说两句吧。 啊， 你是特别拗吗？ 我没有甜美姐拗。我没他轴，因为他到现在了还说我轴，可见他有多轴。我都已经割了，我都火了，他还说我轴。 所以嘛，你看看，我看人还是很准的，是吧？ 多久？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甜美姐就插着这个手就进来了。你这个孩子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执拗呢？然后我还在一直跟他说，我说我们陕西人不是执拗，是豪爽，一直在那说。对，我其实轴的点啊，其实很理所应当。为什么轴呢？这个理所应当是怎么个来历？就是我觉得，就是创造，再创造，就是我们不能再做那种狗尾续貂的那些事情。这个原则在于，一定是要非常高度的尊重诗词原始的这个魅力和古文化对我们现代当代人的一种长期的一种引导，文化的引导，价值观的引导，精神的领域的引导，才就是使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些意识或者一些状态。所以我就对于这种古文化，尤其古诗的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尊重，甚至是苛刻的严谨的要求自己不能够对于这样的文化有半点的这种分心和半点的这种差池。对于我来说压力非常的大。我要在原诗的这个基础之上，我要续写，甚至还要就是你要非常清楚的读懂原诗的一个意境、态度，甚至有价值观，还有哲学领域的这种高度的东西。然后又得通过七言绝句的方式，把当时的这种情境、当时的这种表达、当时的这种文字魅力的东西，用现代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要延续下来，还得把人家的诗不破坏，还得再写现在的一个情景。我当时就在想，王维当时最后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接下一句？所以就接了现在的低吟白雪逢阳春，送君别去无知音。高台孤注昂首望，穷期尽兮骤雨唱。我想到我送走了我的朋友，送走了我的那个君。那我应该怎样？接下来我肯定要回忆我的这个君。所以就是送君忆君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写歌。所以在很多的点上面轴，我觉得其实我们说的那个轴，其实更多的是从形式上的一种轴，就是甜美姐说的这个我轴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最开始有很多的一个误解，就总觉得呢我不听导演组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更正一下。那个王宁老师呢，我在台上的时候，其实原来这个词里面有一个词不是现代，现在是山石林木。山石对吧？ 对， 山石林木无一样，山石林木无一样。但是原来这个词不是林木，是另外的一个什么木，这个字。王宁老师呢就说，哎，轩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为了不要引起大家的误会，我们不要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字改一下。至于改成什么东西，我尊重你。我当时二话没说，我说我联系作词人，我来想这个字到底用什么样去改。那最后最终说服我的一个意义和价值，甚至哲学的一个概念，来是我是这样解释的，山石为岩，木林为森，用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说服我自己。然后我觉得我们都做这么高级的古诗词和音乐的融合，又在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中央一台的八点钟的黄金时段，然后来播我们的音乐，我们一定的受众群体的，无论是高还是低，还是年老还是年幼的人，都要能接受我们这样的方式。我们的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重的，尤其作为音乐人的这种使命感是更要求更严格的。对， 真好。那这样，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呢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经典咏流传当中的作品好不好？康正老师来推荐一下吧，我们听墨兰诗还是墨梅？ 听墨梅吧。 墨梅，好的。马上呢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四位老师还会接着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央视一套黄金档的这档节目，叫做经典咏流传。